第91回，金平府原野关灯，玄英洞唐僧共状。修禅何处用功夫，马列圆颠速剪除。劳捉劳拴生五彩，暂停暂住坠三途。若叫自在神丹漏，才放从容欲性枯。喜怒忧思须扫净，得玄得妙恰如舞。话表唐僧师徒四众离了玉华城，一路平稳，乘所谓极乐之乡。去有五六日乘途，又见一座城池。唐僧问行者道：“ 此又是什么处所？” 行者道：“ 是座城池，但城上有干无奇，不知地方，以近前再问。” 截至关东乡，见那两边茶坊酒肆喧哗，米市油房热闹，街渠中有几个无事闲游的浪子。见猪八戒嘴长，沙和尚脸黑，孙行者眼红，都拥拥簇簇的争看，只是不敢近前而问。唐僧捏着一把汗，唯恐他们惹祸，又走过几条巷口，还不到城，忽见有一座山门，门上有慈云寺三字。唐僧道：“ 此处略进去歇歇马，搭一个斋如何？” 行者道：“ 好好。” 四众随一齐而入，但见那里面真楼壮丽，宝座峥嵘，佛阁高云外，僧房静月中，丹霞飘渺浮屠庭，碧树阴森轮藏青，真净土假龙宫，大雄殿上紫云龙，两廊不觉闲人戏，一塔常开有客等，炉中香火时时入，台上灯花夜夜映，忽闻方丈金钟韵，应佛僧人朗诵经。四众正看时，又见廊下走出一个和尚，对唐僧作礼道：“ 老师何来？” 唐僧道：“ 弟子中华唐朝来者。” 那和尚倒身下拜，慌得唐僧扶起道：“ 愿主何为行此大礼？” 那和尚合掌道：“ 我这里向善的人看经念佛，都指望修到你中华地脱生，才见老师风采衣冠，果然是前生修道的，方得此受用，故当下拜。” 唐僧笑道：“ 惶恐惶恐，我弟子乃行脚僧，有何受用？若愿主在此闲养自在，才是享福礼。” 那和尚领唐僧入正殿，拜了佛像，唐僧方才招呼：“ 徒弟来也。” 原来行者三人自见那和尚与师父说话，他都背着脸，牵着马，守着担，立在一处，和尚不曾在心，忽的闻唐僧叫徒弟，他三人方才转面。那和尚见了，慌的叫：“ 爷爷呀，你高徒如何嫩般丑样？” 唐僧道：“ 丑则虽丑，倒颇有些法力，我一路甚亏他们保护。” 正说出，里面又走出几个和尚作礼。先见的那和尚对后的说道：“ 这老师是中华大唐来的人物，那三位是他高徒。” 众僧窃喜窃惧道：“ 老师中华大国到此何为？” 唐僧言：“ 我奉唐王圣旨，向灵山拜佛求经，试过宝方，特奔上刹，一则求问地方，二则打顿斋食就行。” 那僧人个个欢喜，又邀入方丈。方丈里又有几个与人家做斋的和尚， 这先进去的又叫道：“你们都来看看中华人物，原来中华有俊的，有丑的。俊的真个难描难画，丑的却十分古怪。”那许多僧同斋主都来相见，见毕各坐下茶罢。唐僧问道：“贵处是何地名？”众僧道：“我这里乃天竺国外郡金平府是也。”唐僧道：“贵府至灵山还有许多远近。”众僧道：“此间到都下有2000里，这是我等走过的。西去到灵山我们未走，不知还有多少路，不敢妄对。”唐僧谢了。少时摆上斋来，斋罢唐僧要行，却被众僧并斋主款留道：“老师宽住一二日，过了元宵耍耍去不妨。”唐僧惊闻道：“弟子在路，只知有山有水，怕的是逢怪逢魔，把光阴都错过了，不知几时是元宵佳节。”众僧笑道：“老师拜佛与悟禅心重，故不以此为念。今日乃正月13，到晚就是灯，后至15上元，直至18、19方才谢灯。我这里人家好事，本府太守老爷爱民，各地方聚高张灯火，彻夜笙箫。还有个金灯桥，乃上古传流，至今丰盛。老爷们宽住数日，我荒山颇管带得起。”唐僧无奈，遂举住下。当晚只听得佛殿上钟鼓喧天，乃是街坊众信人等送灯来献佛。唐僧等都出方丈来看了灯，各自归寝。次日四僧又念斋吃罢，同步后园闲耍，果然好个去处。正是时为正月，岁借新春，园林优雅，景物严森，四时花木争奇，一派峰峦叠翠。芳草阶前萌动，老梅枝上生新，红入桃花嫩，青归柳色新。金谷园富丽羞夸，辋川徒留风漫说。水流一道，野蝠出没无常，竹种千竿，莫客推敲未定。芍药花、牡丹花、紫薇花、含笑花，天机方醒。山茶花、红梅花、迎春花、瑞香花，艳质先开。阴崖积雪犹寒冻，远树扶烟已带春。又见那鹿向池边照影，鹤来松下听琴。东几下，西几亭，客来留宿，南几堂，北几塔，僧静安禅。花卉中有一两座杨杏楼，重瞻高拱，山水内有三四处炼魔室，静几明窗，真个是天然堪淫逸，又何须他处觅逢迎。师徒们玩赏一日，殿上看了灯，又都去看灯游戏。但见那玛瑙花城，琉璃仙洞，水晶云母助攻，似重重锦绣，叠叠玲珑。星桥影晃乾坤动，看树珠火树摇红。六街箫鼓，千门闭月，万户相逢。几处鳌峰高耸，有鱼龙出海，鸾凤腾空。现灯光月色，和气融融。绮罗对里， 人人喜听笙歌，车马轰轰，看不尽花容玉貌，风流豪侠，家景无穷。中等既在本寺里看了灯，又到东门乡各街上游戏，到二更时方才回转安置。次日，唐僧对众僧道：“弟子原有扫塔之愿，趁今日上元佳节，请院主开了塔门，让弟子了此愿心。”众僧随开了门，沙僧取了袈裟，随从唐僧到了一层，就披了袈裟，拜佛倒住笔，即将扫帚扫了一层，卸了袈裟，赋予沙僧。又扫二层，一层层直扫上绝顶。那塔上层层有佛，处处开窗，扫一层赏完赞美一层，扫毕下来，以此天晚又都点上灯火。此夜正是十五元宵。众僧道：“老师父，我们前晚只在荒山与关乡看灯，今晚正节进城里看看金灯如何？”唐僧欣然从之，同行者三人及本寺多僧进城看灯。正是三五良宵节，上元春色和，花灯喧闹市，齐唱太平歌。又见那六街三十灯亮，半空一剑出声，那月如逢仪，推上烂银盘，这灯似仙女之城铺地锦，灯映月增一倍光辉，月照灯天十分灿烂，关不进铁锁星桥，看不了灯花火树，雪花灯梅花灯春冰剪碎，绣屏灯画屏灯五彩攒成，核桃灯荷花灯灯楼高挂，青狮灯白象灯灯架高擎，虾儿灯鳖儿灯棚前高弄，羊儿灯兔儿灯檐下精神，鹰儿灯凤儿灯相连相并，虎儿灯马儿灯同走同行，仙鹤灯白鹿灯寿星齐坐，金鱼灯长鲸灯李白高城，鳌山灯神仙聚会，走马灯武将交锋，万千家灯火楼台，十数里云烟世界，那必响锁琅琅玉颤飞来，这必香咕噜噜香车碾过，看那红妆楼上倚着栏隔着帘，并着肩携着手，双双美女贪欢，绿水桥边闹吵吵紧簇簇，醉醺醺笑呵呵，对对游人戏彩，满城中箫鼓喧哗，彻夜里笙歌不断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锦绣场中唱采莲，太平境内促人眼。灯明月交元宵夜，雨顺风调大有年。”此时正是金舞不金，乱哄哄的，无数人烟，有那跳舞的、喜敲的、装鬼的、骑象的，东一攒西一簇，看之不尽。却才到金灯桥上，唐僧与众僧近前看处，原来是三盏金灯，那灯有刚来大，上照着玲珑剔透的两层楼阁，都是细金丝编成，内托着琉璃薄片，奇光晃月，其有喷香。唐僧回问众僧道：“此灯是甚有？怎么这等异香扑鼻？”众僧道：“老师不知，我这府后有一县，名唤明天县，县有240里， 每年神造拆窑，共有240家灯油大户，府县的各项拆窑游客，唯有此大户甚是吃雷，每家当一年要使200多两银子。此油不是寻常之油，乃是苏和香油，这油每一两值价银2两，每一斤值32两银子，三盏灯每缸有500斤，三缸共有1500斤，共该银48000两。还有杂项脚禅使用，将有50000余两，只点得3夜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这许多油，3夜何以就点得尽？” 众僧道：“这缸内每缸有49个大灯马，都是灯草扎的吧？裹了丝棉，有鸡子粗细，只点过今夜，见佛爷现了身，明夜油也没了，灯就昏了。” 八戒在旁笑道：“呵呵，想是佛爷连油都收去了。” 众僧道：“正是此说，满城里人家自古及今皆是这等传说。但油干了，人据说是佛祖收了灯，自然五谷丰登。若有一年不干，就是年成荒旱，方局不调，所以人家都要这贡献。”正说出，只听得半空中呼呼风响，唬得些看灯的人尽皆四散，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脚道：“ 老师父，回去吧，风来了，是佛爷降祥到此看灯也。” 唐僧道：“ 怎见得是佛来看灯？” 众僧道：“ 年年如此，不上三更就有风来，知道是诸佛降祥，所以人皆回避。” 唐僧道：“ 我弟子原是思佛念佛拜佛的人，今逢佳景，果有诸佛降临，就此拜拜，多少是好。” 众僧连请不回。少时，风中果现出3位佛身进灯来了，慌的那唐僧跑上桥顶，倒身下拜。 行者急忙扯起道：“嘿嘿，师父不是好人，必定是妖邪也。” 说不了，见灯光昏暗，呼的一声把唐僧抱起，驾风而去。一不知是哪山哪洞真妖怪，今年假佛看金灯，呼的那八戒两边寻找，沙僧左右招呼。行者叫道：“ 哼，兄弟不需再次叫唤，师父乐极生悲，已被妖精摄去了。”那几个和尚害怕道：“ 爷爷，怎见得是妖精摄去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呵呵，原来你这伙凡人累年不食，故被妖邪惑了，只说是真佛降祥受此灯供，刚才风道处显佛身者就是3个妖精，我师父亦不能食，上桥顶就拜，却被他50000灯火将器皿成了油，连我师父都摄去，我略走吃些儿，所以他3个化风而遁。” 沙僧道：“师兄，这般确如之何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不必迟疑，你2个同种回寺，看守马匹行李，等老孙趁此风追赶去也。” 好大圣急纵筋斗云，起在半空，闻着那腥风之气，往东北上进赶。赶至天晓，诸儿风喜，见有一座大山，十分险峻，着实错愕。好山呐、重重丘壑，曲曲源泉，藤萝悬霄壁，松柏挺虚岩，鹤鸣晨雾里，雁唳晓云间，峨峨处处峰排挤，突突林林石砌盘，顶巅高万仞，峻岭叠千万，野花佳木知春发， 杜宇黄英应景言，能威仪识谗言，古怪崎岖险又艰。听完多时人不语，只听虎豹有声喊。香帐白鹿随来往，玉兔青狼去复还。身见水流千万里，回湍积石响潺潺。大圣在山崖上正自找寻路径，只见四个人赶着三只羊从西坡下齐吆喝开泰。大圣闪火眼金睛仔细观看，认的是年月日时四只公曹使者引向化形而来。大圣即撤出铁棒，晃一晃碗来粗细有丈二长短，跳下崖来喝道： 哼，你都藏头缩颈的哪里走？ 四只公曹见他说出风息，慌得喝散三羊，现了本相，闪下路旁施礼道： 大圣恕罪恕罪。 行者道： 哼，这一向也不曾用着你们，你们见老僧宽满都一个个弄懈怠了，见也不来见我一见，是怎么说你们不在暗中保佑武师都往哪里去？ 公曹道：哈哈哈，你师父宽了禅性，在于金平府慈云寺贪欢，所以太极生疲，乐胜成悲，今被妖邪捕获，他身边有护法伽蓝保着哩。吾等知大圣连夜追寻，恐大圣不识山林，特来传报。 行者道：你这传报怎么隐姓埋名，赶着三个羊儿吆吆喝喝作甚？ 公曹道：舍此三羊以应开泰之言，唤作三羊开泰，破解你师之痞色也。行者恨恨的要打，见有此意却就免了，收了棒回嗔作喜道： 嘿嘿，这座山可是妖精之处。 公曹道：正是正是，此山名青龙山，内有洞名玄阴洞，洞中有三个妖精，大的个名碧寒大王，第二个号碧鼠大王，第三个号碧尘大王。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，他自幼爱食素和香油，当年成精到此假装佛像，哄了金平府官员人等，设立金灯，灯油又酥和香油，他年年到正月半便佛像收油。今年见你师父，他认得是圣僧之身，连你师父都设在洞内，不日要割剐你师之肉，使酥和香油兼吃礼，你快用功夫救援去也。行者闻言喝退四公曹，转过山崖找寻洞府。行未数里，只见那涧边有一石崖，崖下是座石屋，屋有两扇石门，半开半掩，门旁立有石碣，上有六字，却是青龙山玄阴洞。行者不敢擅入，李定步叫声： 呵呵，妖怪，快送我师父出来。 那里呼啦一声打开了门，跑出一阵牛头精，瞪瞪呆呆的问道： 哼，你是谁，敢在这里呼唤？ 行者道： 呵呵，我本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圣僧唐三藏之大徒弟，路过金平府关灯，我师被你家魔头射来，快早送还，免汝等性命，如或不然，掀翻你窝巢，叫你群精都化为脓血。 那些小妖听言急入里边报道： 大王大王，祸事啦祸事啦。 三个老妖正把唐僧拿在洞中深远处，哪里问什么青红皂白，叫小的选剥了衣裳，急湍中清水洗净， 算计要细切细错，找苏和香油坚持。忽闻得报声祸事，老大着惊，问是何故。小妖道： 大门前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嚷道，大王设了他师傅来，叫快送出去，免吾等性命，不然就要掀翻窝巢，叫我们化为脓血嘞。 那老妖听说，个个心惊道： 哼，才拿了这厮，还不曾问他个姓名来历。小的们，且把衣服与他穿了，带过来审他一身，端是何人，何子而来也？ 众妖一拥上前，把唐僧结了锁，穿了衣服，推至座前，唬得唐僧战兢兢的跪在下面，只叫： 大王饶命，饶命！ 三个妖精异口同声道： 你是哪方来的和尚？怎么见佛像不躲，却冲撞我的云路？ 唐僧磕头道： 贫僧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的，前往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经的，因到金平府慈云寺打斋，蒙那四僧留过元宵看灯，正在金灯桥上见大王显现佛像，贫僧乃肉眼凡胎，见佛就拜，故此冲撞大王云路。 那妖精道： 哼，你那东土到此路程甚远，一行共有几众，都叫什么名字？快实实供来，我饶你性命。 唐僧道： 贫僧俗名陈玄奘，自幼在金山寺为僧，后蒙唐皇敕赐在长安弘福寺为僧官，又因魏巍丞相梦斩泾河老龙，唐王游地府回生阳世，开设水陆大会超度阴魂，蒙唐王又选赐贫僧为坛主，大禅多纲，幸观音菩萨出现，指化贫僧说西天大雷音寺有三藏真经，可以超度亡者升天，差贫僧来取，因赐号三藏，既以唐为姓，所以人都呼我为唐三藏。我有三个徒弟，大的个姓孙，名悟空行者，乃齐天大圣归正。 群妖闻得此名，着了一惊道： 哎，这个齐天大圣可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？ 唐僧道： 正是正是。第二个姓朱，名悟能八戒，乃天蓬大元帅转世。第三个妖杀，名悟净和尚，乃卷帘大将林凡。 三个妖王听说，个个心惊道： 哎，早是不曾吃的，小的们，且把唐僧将铁链锁在后面，再拿他三个徒弟来凑吃。 遂点了一群山牛精、水牛精、黄牛精，各持兵器走出门，长了号头，摇旗擂鼓。三个妖披挂整齐，都到门外喝道： 哎，是谁人敢在我这里吆喝？ 行者闪在石崖上仔细观看，那妖精生得彩面环睛，二角峥嵘，尖尖四只耳，灵俏闪光明，一体花纹如彩画，满身锦绣若飞影。第一个头顶狐裘花帽暖，一脸昂毛热气腾。第二个身挂青纱飞烈焰，四蹄花影玉凛凛。第三个威雄声吼如雷震，獠牙尖利赛银针，个个勇而猛，手持三样兵，一个使乐府，一个大刀能。但看第三个肩上横担骨踏疼。又见那七长八短、七肥八瘦的大大小小妖精，都是些牛头鬼怪，各持枪棒，有三面大旗，旗上明明书着避寒大王、避暑大王、避尘大王。孙行者看了一会儿，忍耐不得， 上前高叫道：“ 哈哈，贼破怪，认得老孙吗？” 那妖喝道：“ 哎，你是闹天宫的孙悟空？真个是文明不曾见面，见面休杀天神。你原来是这等个猢狲，敢说大话！” 行者大怒，骂道：“ 哼，我把你这个偷灯油的贼，有嘴要怪，不要胡传，快还我师傅来！” 赶近前抡铁棒就打，那三个老妖举三般兵器急驾相迎，这一场在山坳中好杀。岳府钢刀葛塔腾，猴王一棒赶来迎，避寒避暑避尘怪，认得齐天大圣名。棒起致令神鬼怕，斧来刀砍乱飞腾。好一个浑圆有法真空相，抵住三妖假佛形。那三个偷油润笔金年犯，误捉钦差架下僧。这个阴师不惧山城远，那个畏嘴常年射线灯。乒乓只听刀斧响，劈谱为文棒有声。冲冲撞撞三攒一，架架遮遮各显能。一招斗到天将晚，不知哪个亏输哪个赢。孙行者一条棒与那三个妖魔斗经百五十合，天色将晚，胜负未分。只见那碧尘大王把葛塔腾闪一闪，跳过阵前，将其摇了一摇。那伙牛头怪簇拥上前，把行者围在核心，各轮兵器乱打将来。行者见势不协，呼啦的纵起筋斗云，败阵而走。那妖更不来赶，召回群妖，安排些晚食，众个吃了。也叫小妖送一碗与唐僧，只待拿住孙行者等，才要整治。那师傅一则长斋，二则愁苦，哭啼啼的，未敢沾唇不提。却说行者驾云回至慈云寺内，叫声：“ 师弟！” 那八戒沙僧正自盼我商量，听得叫时，一齐出街道：“ 哥哥，如何去这一日方回？端的师傅下落何如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昨夜闻风而赶，至天晓到一山，不见姓四只公曹传言道，那山叫做青龙山，山中有一玄阴洞，洞内有三个妖精，唤作碧寒大王、碧暑大王、碧尘大王。原来今年在此偷油，假变佛像，哄了金平府官员人等。今年遇见我们，他不知好歹，反连师傅都射去。老孙审得此情，吩咐公曹等众暗中保护师傅。我寻进门前叫骂，那三怪齐出，都像牛头鬼形。大的个是岳府，第二个是大刀，第三个是藤棍，后引一窝子牛头鬼怪摇旗擂鼓，与老孙斗了一日，杀个守平。那妖王摇动旗，小妖都来，我见天晚，恐不能取胜，所以驾筋斗云回来也。” 八戒道：“ 那里详是丰都城鬼王弄轩。” 沙僧道：“ 你怎么就猜到是丰都城鬼王弄轩？” 八戒笑道：“ 呵呵，哥哥说是牛头鬼怪，古之之耳。” 行者道：“ 不是不是，若然老孙看那怪是三只犀牛成的精。” 八戒道：“ 若是犀牛，请拿住他锯下脚来，倒值好几两银子里。” 正说出，众僧道：“孙老爷可吃晚斋？”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方便吃些，不吃也罢。” 众僧道：“老爷征战这一日，岂不饥了？”行者笑道：“ 呵呵，这日把哪里变得饥？老孙曾五百年不吃饮食里。” 众僧不知是实，只以为说笑。须臾拿来，行者也吃了，道：“ 且收拾睡觉，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，拿住妖王，恕可救师傅也。” 沙僧在旁道：“ 哥哥说哪里话？常言道，停留长智。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，把师父害了，却如之何？不若如今就去，让得他措手不及，方才好救师父。少时恐有失也。” 八戒闻言抖擞神威道：“ 哼，傻兄弟说的是，我们都趁此月光去降魔宴。” 行者一言，即吩咐四僧看守行李马匹，待我等把妖精捉来，劝本府刺史正其假夫免却登游，以苏盖县小民之困，却不是行。众僧领诺，称谢不已。他三个遂纵起祥云出城而去。正是那懒散无拘禅性乱，灾危有分道心蒙。毕竟不知此去胜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